言文教卫健人才有效期三年，法律其他类人才有效期一年，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单独或同时申请办理到香港和澳门的签注。土耳其和叙利亚遭受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超过12000人，其中土耳其有9000多人遇难，叙利亚就有至少3000多人丧生。新华社报道，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中国救援队与当地救援队合作，在土耳其重灾区哈塔伊省成功在一栋倒冧的房屋废墟入边救出一名孕妇。较早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灾区视察灾情的时候承认，当局在地震之后初期反应存在问题，但指出面对大规模的灾难是难以事先做好准备应对，而政府会加快废墟清理和房屋建设。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微雨，今晚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及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温暖潮湿和有雾。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395点，升110点，升111点，总成交25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58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11,944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53.3，升2毫；腾讯控股384.4，升2.2；百度集团147元，跌10.4元。恒生中国企业73.08，升5.8；阿里巴巴105元，升0.5；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2；比亚迪股份246.6，升4.6；中国平安58.65，升1.05；小米集团13元，升5.4。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9，英镑9.479，瑞士法郎8.529，澳元5.449。加元5.838，新西兰元4.965，欧元8.42，每百日元对港元5.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2点，跌123点。港金报17,550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28美元，卖出1,878.4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石塘街啊。重复多次啦，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石塘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由于受坏车影响，车龙都是排到去石塘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着平石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在通菜街，现在通菜街去回界限街方向近着旺角警署的快线就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和元朗公路18乡回旋处来回。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最后环保处提提你，市民及装修业界都可以透过好好抖 APP 妥善处理装修废物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到公园中散步年纪，有结伴人是你。我曾经在送给太太的心意卡当中写低了这句说话，因为我始终觉得用文字传情比面对面讲总是来得更淋漓尽致。 到公园中散步年纪， 今个情人节大家不如都试下亲手写一封情书给你的家人。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杜国威。我自小在香港电台长大的，香港电台现在是95周年，我在这里恭祝他生日快乐，而且大家听多些戏曲天地，因为我也很喜欢听的。Happy birthday， 港台。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疫情放缓，经济重新起步，但在外围环境和防疫政策的影响下，前路难言轻松。防疫政策是否给到投资者信心？香港经济可以怎样再出发呢？电视节目《铿锵集》今晚7:30，港台电视31。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根据法例规定，由2023年8月1号起，只有持牌的物管公司和相关物管人员才可以继续提供服务。为免到时物管服务受影响，现在就要提醒你的物管公司及早领牌，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即上 pmsa.org.hk 了解更多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郑欣宜对新的作品《仍会等》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新歌由谢千同作曲以及填词，他非常之喜爱，因为这一份的感觉最能够代表得到郑欣宜内心深处的状态。他亦都期待大家听《仍会等》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丝又一丝的希望。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郑欣宜《仍会等》。 世间各位有多独自悲催，痛苦没法分享，渴望某日会遇见，或有谁能为我解忧身歌，千亿个觅爱人，缘分未发现仍会等。 今日星期龙虎榜推介作品阿 Joyce 郑欣宜仍会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啊 Uncle 妈。 点啊细路长。 昨天我妈赞你啊。 啊你妈咪赞我？ 是啊，我妈咪说你是一个好老师啊。 真的？她怎样讲啊？快点讲给我听。 她说无论你做些什么事，只要我们不要学，那就已经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了。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每日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哈哈！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越听越开心。星期四早晨，我系梁继章。 哇，好快好快又礼拜四啦，一阵间又有爱好系列啦，好紧张。我系蕊蕊。 早晨，星期四，强身健体，壮志骄阳，横批强壮，我系强壮。 咩横批话？ 横批啊， 即系两个字啊，强身健体， 壮志骄阳， 果然出口成文吓。OK， 好。 你做咩打冷震啊？ 冇，我唔单止打冷震，我仲反眼睇喺度。 太感动，太感动。 唔系呢个就系、是、你讲完嘢嘅时候，我第一时间嘅个反应唔好意思。 星期四嘅早上。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4%。听紧风骚快活人。短暂时间有阳光，两阵嘅微雨。今晚有薄雾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数天，仍然系多云有薄雾。星期日天气潮湿，哇，春天嚟啦！16分，今日咧呢个星期四有爱好系列啦，今日咧就系、哇喺迎接呢一个2月14日最冧嘅情人节，我哋就有一首你觉得最冧嘅情歌嘅， 好难拣 啊，一首好冧嘅就即系。系啦，我只可以个就系话，即系喺而家嘅嗰个即系、感觉上面啦，去拣一啲嘅就我觉得冧嘅歌曲咯，即系只可以咁讲。 个人有不同嘅选择吓，咁啊马老师多人更加多添啦，系咪先？ 我每一段感情都一段好冧。 得唔想听，好下一个， 我就唔讲俾你听。 我完全唔想知，最好多谢多谢2023年最好嘅恩赐。 几感人， 完全唔想知。 佢都未发展到横批嗰两个字，你已经啄咗佢啦。 唔使横批啊，唔好啊，我开始写一点啦，我已经想呕。 横批 真系噶，唔好。 受版 真系 受版啦， 大家可以留下言吓。不过我想分享一下咧，我琴日咧喺度清理一啲垃圾嘅。即系其实都几得人惊嘅。嗱，首先我一粒有啲尘啊，或者有啲垃圾咧，你唔系你迎接佢，佢自然会出现嘅。你 飘出嚟噶嘛？ 系啦，即系你譬如屋企有个角落头咁，你可能你从来冇用佢，冇行埋去。喂，原来咁多尘嘅咁样。 系啊。 但我琴日唔系清理呢啲所谓嘅物质上嘅垃圾，系电子垃圾。咁咧，大家都有呢个 email 噶啦，吓呢个邮箱啦。我琴日咧，即系嗱，我有一排咧，我用唔到。佢成日都话你 overload 咗啦。send 唔到出去，我仲以为点解咧？系咪坏咗咧？咁样咁我琴日咧，我有一个掣，我从来都冇揿嘅。佢两个，一个嗰个收件箱啦，即系嗰个收件箱，一个叫焦点，即系平时咧，即系你即系有联络开嘅一啲主要嘅 email。另外一个咧，我从来好少揿入去嘅。琴日一揿入去咧，嗰个叫做其他咁样，其他咁样，哇系！直情系爆到不得了，全部都唔关，全部都唔关我事噶。 一个掣揿走佢咯， 唔得啊，唔得啊。 可以，你 一百个一百，我只系拣全选啊嘛， 系咯， 全选佢就只系得100个嘅啫。 哦， 我全选， 你多过100个啊， 再全选，我有10000多个。我琴日系 咁，你唔好处理啦，我系你唔处理，开个新烟。 我琴日揿咗差唔多半个钟，我系100个系咁揿， 系。 所以就提醒大家，有时呢啲其实都唔关我事嘅 email 咧，譬如有啲咁啊，阿Yui咧有张相摆上呢个面书啊，你睇下啦，咁有一个 post 喎， 系啊， 系啊，或者有啲商业机构， 你可以删咗佢噶嘛， 系嘛？ 可以， 即全部刪曬呢啲。 唔係啊，即係其實呢啲咁樣嘅無無謂謂嘅 notification 啊，所謂啊，拒收咯，唔要咯。 我諗我真係要做，因為我從來咧冇乜點留意呢一樣嘢。咁咧就由佢生長。好啦，我琴日終於清曬啦。咁然之後咯，今日再 check 翻，原來一日已經有10多个。 係 啦。 咁一日做咧就好容易，一日做就好容易啫。十幾個咪即刻 delete 咗佢咯。係。呢啲咁嘅電子垃圾。好啦，相又係儲咗好多相。你發唔發覺而家咧現代人咧有啲相咧，其實唔係真係想好影。唔系想影嘅，冇保留价值。例如话，譬如我帮阿马小强买嘢咁先算啦。我去到啊，唔知呢个定呢个咧，就影张相，你要 A 定 B 啊？ 系啊， 咁但喺嗰刻之后咧，呢张相冇用 噶，冇用。 你唔做噶，我差唔多一个礼拜到嘅话咧，我就会睇下有啲乜嘢，我就会 delete 噶啦。同埋好多时候，我哋咪有好多啲嘉宾会上嚟，我哋都会影相噶嘛。 系啊， 一定系唔会只一张噶啦。 系啊， 咁我就只系会嘅就系会 keep 一张噶咋，我唔会有好多张会摆晒喺度噶。 系啊， 咁甚至乎差唔多时候嘅话，我又会再睇咯。我唔会俾我个 album 会多过大约系2000张相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好多个坦白讲咧，你系唔会再睇，亦都唔会再用， 系啊，冇用， 冇保留价值嘅 相，冇 错。 因為咧，因為我對唔住我有一個習慣，仲要係你有時你咪會見到咧，你嗰個版面嗰度咧，佢會寫住嘅就係 email 有45封，佢咪有一個就係紅色嘅一個印仔咁樣喺度寫住有嚟嘅，若未睇嘅，我好唔舒服噶、我一定係要開咗佢、睇咗佢、搞咗佢，咁整得嗰個紅色嗰個咧、就寫住 清潔咗佢， 冇咗位置，我就會覺得舒服啦。若果唔係我見到我好硬眼嘅，我唔得嘅。 嗱，我手機我就會主力去清。所有嗰啲相冇用嗰啲，我全部抌曬去。WhatsApp 嗰啲又係， 即係有自己嗰啲相係咪？係 啊， 冇用噶嘛， 冇用嘅。 有你嗰啲相都冇用噶啦。 即係唔係我意思咪就係佢啦？佢咪有自己嘅相全部抌曬。 喂，冇佢嗰啲相就要 keep 啦。 冇用嘅。 冇佢嗰啲相就要 keep 啦。係啊， 梁生最中意 keep 我啲相。 我都覺得係啊，其實最多 有佢咪得咯。 無無畏畏嘅相都係佢啊。 我哋而家有用啦 ，keep 埋，有時擺下 post 啊。唔係㗎，其實你陳年無端端你掟成幾廿張相，我唔知你有冇用咧。咁我就嚇，我已經唔係呢個樣㗎啦喎，仲 keep 嚟做乜啊？ 係啊，不復少年頭 啊。咪係咯，睇到嘅真係心傷。 所有垃圾我都抌，因為我好怕嗰啲一堆嘢喺度。有時我都費事望嘅，唔望，全部唔要。 係，我發覺你一望 咧，咩叫做唔望啊？ 即 係 唔 係 唔會望睇啊？ 逐樣睇， 我費事啊，肯定冇用咯。 因為冇錯，因為其實已經過咗咁耐，你都冇睇，都冇事嘅，即係冇嘢啦。係 啊， 係咪？對於你嚟講，我覺得基本上就係一啲嘅，就係唔知道嘅資訊，唔等使嘅資訊。係 啊，抌咗亦都唔可惜嘅。 啱啊， 冇錯冇錯， 要搞啊要搞。 以前呢啲咧就唔係出現喺呢個手機嘅。是出现边度咧？就喺嗰啲邮箱啊，即系真系邮箱啊！你楼下嗰个邮筒啊，你有时都有好多咁啊，摄入嚟咩地产公司啊，又唔知乜嘢啊，乜嘢咩诶传销啊，咁好多。咁有时咧打开咧，可能有一半都唔关你的事。咁嗰而家就反而少咗啦，因为 冇添啦。 但最骚扰嘅系咩咧？我以前试过嗱，嗰阵时仲兴 fax 机。fax 機咧， 最憎 夜晚两三点，啷啷你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啷啷一拎起。佢就係嘟嘟嘟咁啊 send 一啲咧，唔知 兩點幾你都聽？ 唔係我聽啊，咁首先嗱，如果佢嘈醒咗我，咁我唔知係咪有人揾我嘛？但係一攞起，原來係嗰啲 fax 機咧，嘟嘟嘟咁，佢就可能 send 一啲咧，叫你唔知幫襯啲乜嘢啊，買啲咩？ 買碳粉啊， 維修 fax 機 啊，維修 fax 機啊， 最討厭 嗰啲相關嘅嘢 啦，係啊。 我冇收過嗰啲喎，點解嘅？我冇。 後來我通知咗供應商，我話唔收呢啲， 唔 可以 濫收呢啲咁樣嘅信息啊嘛，垃圾信息啊嘛。 咁即係避都避唔到嘅，呢個都市裏邊好多呢啲咁嘅走嚟敲你門，係嘛？ 嗱，佢又咁講嘅，我又覺得佢就永遠有一樣嘢嘅話，佢都係雙向嘅。一個嘅就係佢會令到你好方便，因為有時有好多嘢嘅時候，佢會提供一啲嘅便捷嘅方法，或者咪你可以揾到一啲你自己所需要嘅服務。但係那邊商嘅話，你又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其实当我唔要嘅时候，你就觉得你唔好主动嚟揾我啦。 系啊， 我要嘅时候我会主动去揾你啦。即系我意思系咁样 啊。 所以其实好多时候你就会好麻烦咯。当佢令到你嘅生活变得方便嘅时候嘅话，好可能你又要俾啲钱咧，你嘅电信商去 cut 咁一啲嘅就 系， 你唔知啲咩嘅来电啊，吓嗰啲钱嚟嘅，系你要俾嘅。咁佢会帮你嘅就系会筛选有一啲嘅就系话诶电话。我而家有时我都会见到即系 junk call 啊， 系啊 嗰啲咁嘅嘢。 问你赌。 最近又多咗， 我都系啊 ，WhatsApp 啊，问我赌钱啊， 又多咗，又多翻，又嚟啊！ 又话佢睇到你喺咩网上有好多嘅工作履历，想揾你做嘢之类嗰啲， 你仲收到？ 仲收到啊？ 仲收到？ 我屋企人都收到啊！ 我冇， 我有收到啊！ 我从来都冇。 第一时间 delete 啦，咁样样。其实讲到方便咧，你有时会唔会咧觉得？有啲機構啊、部門都好啦，打去咧嗰啲掛熱線咧，從來都冇人聽嘅， 啊、 從來都揾唔到人嘅，即係你 或者要你等好耐。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又試過有一個想 cut 嘅某個服務，跟住嘅就係我等咗足足嘅就係佢一路叫過，我哋真係好繁忙，請你等我大等一陣啦，我哋會好快處理你嘅咩嘅啦。咁跟住咧嗰陣我等咗七個字，係啊，我繼續等。 你同佢有時就係嗰啖氣。 我開咗嗰個 speaker 咯，我就咪一路行嚟行去行嚟。我開頭我以為等五分鐘， 同佢鬥長命。 40分鐘，跟住15分鐘。當我覺得等到20分鐘嘅時候，我都等咗20分鐘，我點解我唔繼續等咧？ 我冇理由輸俾你。 順序，我以為佢順序會處理大家打電話去熱線嗰度會求助嘅人噶嘛。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哇！佢一聽嘅時候咧，我真係想淚流披面， 好感動啊！ 梗係啦， 終於等到你啦！ 我已經煮埋個面，我食埋個眼 罩，洗埋個碗 啊，洗埋個碗。 消化埋啦， 佢话佢知你要食面啊！ 喂，有啲真系从来都系机械人嚟嘅啫，甚至有啲咧，佢成话 咩繁忙，你遲啲再打嚟吸就吸咗你線嘅。 係啊，係啊，係啊，留言信箱又滿曬啦。 係啊，聽 都 難聽。呢兩日我都嘗試不停打呢個二通行，因為佢而家就嚟推行啦嘛。打極嗰電話咧。揾唔到人，我都唔知點解。不過可能都因為呢一排啱啱叫 hot topic 啦，大家都好多嘢唔明，想知咁，所以係咁打佢啦。咁所以係比較難打咁。 所以咧，聽日我哋嘅車路的士咧，咪所有咧有呢一個問題嘅朋友嘅話咧，請你留心收聽，因為我哋會希望去做一個簡易版咧，等所有對於呢一個問題係好糾結嘅朋友嘅話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一個非常之好嘅答案嘅。麻煩曬啦，阿趙趙啦。 好啦，10:26，听嘅就系《风骚快活人》，送俾你有啊。爱如潮水呢个版本属于迪克牛仔，冧唔冧咧？依个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啊、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yeah、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爱如潮水，我们有这个迪克牛仔的版本，是不是多了一份男人味呢？好像马老师身上有一种男人的感觉渗出来，横批100字。 我啲爱情故事我唔话俾你 听。 你今日仲有冇生日真嘅古仔？有冇生日真嘅古仔？ 太感动啦！ 系嘛？你嚟嚟去都系嗰啲嘢嘅啫。 非至如此的难以忘记啊！真系。 其实嚟嚟去咪就得一个，跟住就将佢化身话系生牙 真， 又唔知咩咩短发牙咁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建造业议会发表最新人力预测数据，预计专才、技术人员和工友均出现短缺。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建议建造业引入月薪制，不再以日薪计，令到工友就业获得保障，相信对吸纳人力有帮助。他说建造业工作辛苦但有回报，若果愿意做，泥水工每月薪金可以达到5万至6万元，扎铁工可以高达8万至10万元。他又希望当局改善职安，令到年轻人放心入行。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卢伟国说，输入人力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但他强调亦都不能够全靠外劳，当局要思考进一步加强培训计划。他又说业界最怕一时饿死一时做死，期望工程平稳有序推出。管制大麻二分 CBD 的新法例在今个月1号生效之后，海关首次检获怀疑大麻二分的产品。海关人员今个星期二在机场检查一件由丹麦抵港、报称为皮肤用油类产品的空运油包，入面发现两支怀疑 CBD 油，共重约60毫升。昨日展开监控送递行动，在油麻地拘捕一名30岁怀疑涉案男子，在他工作地点检获另外两支 CBD 油和4克怀疑大麻花，并在将军澳的单位检获一个含有少量怀疑大麻花的毒品研磨工具，检获的产品估计市值约5000元。海关强调新法例实施之后将加强执法，堵截经不同渠道入境和转口的 CBD 产品。土耳其和叙利亚遭受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至超过12000人，其中土耳其有9000多人遇难，叙利亚有至少3000多人丧生。新华社报道，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中国救援队与当地救援队合作，在土耳其重灾区哈塔伊省成功从一栋倒冧的楼房废墟入面营救出一名孕妇。较早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灾区视察灾情的时候承认，当局在地震之后的初期反应存在问题，但指出面对大规模的灾难是难以事先做好准备应对，而政府会加快废墟清理和房屋建设。外电引述朝中社报道，北韩昨晚阅兵庆祝建军75周年。这次阅兵昨晚在平壤市中心的金日成广场举行。朝中社报道，阅兵仪式展示北韩大型武器，包括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韩联社引述南韩军方消息报道，昨晚8:30在金日成广场有庆祝活动，随后举行大型阅兵。现时未清楚北韩领袖金正恩是否有出席，但是估计出席的可能性比较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微雨，今晚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及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温暖潮湿和有雾。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70点，升86点，总成交35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56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11,955点，升101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52.4跌7毫，腾讯控股385元，升2.8，恒生中国企业72.98升4.8。南方恒生科技4.37仙6是升0.8仙，阿里巴巴104.6升1，百度集团147.6147.6跌9.8，小米集团12.98升5.2，比亚迪股份246元升4元，中国平安58.4升8毫，新东方在线61.35升3.85。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49，日元131.54，瑞士法郎0.921，加元1.344，人民幣6.791，英磅對美元1.208，歐元對美元1.073， 澳元兑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3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79 点，跌126点。港金报17,550元，比上的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79.25 美元，卖出 1879.41 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啊，就系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坏车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咁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咁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啦，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在九龙区通菜街由于有水管急收，通菜街去界限街方向近着旺角警署的快线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和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绿洲作曲 Des， 作词郑敏，主唱 Des 余宗尧。 身边有方搵石流，只想星空以后。如果你 蔡勒斯的爱，作曲 Sandel Amadeus Sogard， 作词 T-Rex， 主唱张敬轩。 我愿留以后，捉紧你的手。 到时见，作曲作词 Sabrina Chung Lewis， 主唱张曼莎 featuring Lewis。 Baby that's alright。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走出脑袋。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两代缉毒警察为求真相，不惜深入虎穴与罪犯搏刑，撕开地下毒网。 根据真实毒案改编，黄景瑜、吴刚、任达华领衔主演。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30日。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梁继章。在这个情人节，我想跟我老婆说，老婆，你不单止外形出众，性格温婉可人，仿佛晨早的太阳咁温暖，仿佛晚上的月亮咁皎洁。最值得赞你的就是你有品味，懂得拣我做老公，叻。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翻嚟《風騷發源》啦，提嚟大家十一點鐘之後咧，愛好系列今日咧就係迎接情人節，所以有一首咧你認為最冧嘅歌嘅。 好啊，咁大家都應該會有自己啲心水歌曲噶啦嚇。 冇錯冇錯嚇。 好。 咁啊，琴日咧節目裏邊咧，我記得阿 Sarah 咧講咗個好感人嘅故事啦，就喺快餐店見到一個叔叔啦。 唔感人啊，係後悔嘅故事嚟㗎。係 啦。咁今日咧又睇到新聞咧，就有啲街坊啦，咁啊講到喺街頭咧有個叫做假扮傷殘二人組啊。其實我想點解會兩者會攞埋嚟講呢，我就話其實我琴日都有講咗一句，就好多呢啲咁嘅故事或者新聞咧，會令到我哋咧本來咧嘅同情心咧係會有少少。即係覺得啊，真定假嘅咧？ 我都可以補充一下，其實點解我自己會咁樣呢，就我記得我喺節目都有講過噶啦，因為我真係俾人呃過啊嘛，咪就係傷殘二人組咯。 係就係呢，唔係呢對啊，但係 唔 係 呢對， 可能係同一個劇本。 係咁樣，係啦，我好快咁樣講一講嘅就係話，我試過就去到有某一個嘅街市，就見到咧有一個就坐咗喺輪椅嘅一個叔叔，咁咧就係當然係行乞啦。咁我就俾咗錢佢嘅，點不知佢就當我買完餸我落嚟嘅時候，我啱見到佢換更。佢就起身，跟住就有另外一個人坐翻落去，係啦。咁我嗰件事見到嘅，對於我嚟講嘅話，係一個好唔開心嘅一個經歷嚟嘅。 即 係 你欺騙咗我同情 心，因為我覺得佢欺騙我嘅同情心， 絕對 即係我一片好心，我到最後尾嘅時候，原來咧係一個騙案咯。 嗱咁啊，記者咧都一路喺度睇住啦、影住啦，咁亦都見到咧，即係根據個記者描述咧，都好多人咧俾錢嗰對假扮傷殘二人組啊，佢甚至有啲工人姐姐嗱，唔係有階級嘅歧視啊，只不過因為工人姐姐佢賺嘅錢咧。唔算多吓，大家都知几多钱啦，指定嘅人工噶啦。咁佢哋都愿意咧，即系个同情心咧，就俾钱嗰个伤残二人组啦。咁点知后来咧就有人就报警，咁警员嚟到咧，佢嗱嗱声咧就走啦。咁啊有一个咧就系嗰啲带 行得翻啦，系咪？ 嗱有两个啦，一个就带护膝跪咗喺度嘅，另外一个咧就系直情咧手脚接埋咁样，即系总之你觉得好似接张纸咁啦，接埋。 总之你见到嘅就你会觉得好唔忍心，如果你唔帮佢， 系啦。咁点知连嗰个都起得翻身嘅，即系话原来佢哋有，即系你，我又唔可以话佢高超，即系总之佢哋有佢嘅办法咧，系尽量做咗个好感人或者好令到你个心好酸嘅扮相啦，或者咁讲。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相信你眼前所见，但系如果我咁讲，可能又会令到一啲真系需要帮助嘅，点算好？ 我咪就系讲紧呢样嘢咯。我琴日咪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咯，即系个精结嘅就系喺呢个日就系纠结嘅地方咯，系咪？有人会过嚟同你讲呢啲咁嘅说话嘅时候，咁啊竟然就会第一下你都会觉得就咦，你系咪呃我噶？你唔系肚饿嘅，你唔系需要帮助嘅，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好。好可惜同埋係好唔舒服嘅一件事嚟嘅。 不過我相信好多人仍然有一份嘅同情心或者一種嘅同理心嘅。好似有一日咧，一啲人嗱可以咪同阿車路大人都傾下。而家車 cam 好流行啦，經常有車 cam 咪影到咧。如果大家有睇新聞咧，又擺上媒體嘅，就係、是、個婆婆過馬路跌親，記唔記得？呢、這個新聞咁、有 車司機係嘛？ 係啦，好多人停低架車，即刻跑過去扶佢，同埋即係 stop 咗其他車。即係呢一樣嘢就係人。即時嘅同情心，唔會再諗啊，使唔使咧？啱唔啱咧？我揸架車點？唔會嘅，即係停低架車跑咗過去扶咗婆婆先。呢啲咪真係人基本嘅同情心咯。 呢樣嘢有少少唔係好同。呢一樣嘢嘅就係話，當你需要譬如有人受傷或者係有人暈咗，呢啲需要協助嘅時候嘅話。佢唔呃到你啲咩嘢噶？ 系啊， 系 啊， 唔系就系我就其实我哋系有同，我哋系有个心嘅。 佢唔会呃你 嘅。我哋唔会再谂啊，系咪呃？即系我哋会咁谂。嗱，除咗另外一啲又唔同啦，嗰啲碰嗰阵自己碰埋， 碰瓷党 嗰啲又另外一回事啦。 系啊，但我哋讲紧呢一样嘢嘅就系佢哋系利用咗人本来有嘅嗰种同理心同埋嗰种恻隐之心，咁样嘅就系去敛财或者系去攞人哋嘅钱嘅话，呢个就真系有少少系啦，唔系咁好嘅地方咯，亦都會令到嘅就係話，真係有啲人係真係需要幫助嘅，但係都係因為大家嘅一啲即係考量，到最後尾嘅時候嘅話就係冇幫到咯。即係我覺得咁樣嘅話係最需要大家深思熟慮嘅咯。 係啊，我嗰日去個某一個廟宇咧，幫我阿媽拜神啊，過年咧，哇！真係多咗好多嗰啲行黑嘅人士。就係趁呢個日子啊，賣香啊，或者真係伸手 咁。如果賣嘢就都 賣香冇問題， 都仲 OK 嘅 賣嘢啫。 你都有啲嘢嘛，你願意幫佢賣， 伸隻手埋嚟咁樣樣咯，好多。 伸隻手埋嚟做咩？ 攞錢咯。 哦， 不過咁，我又要更正翻，未必賣嘢都未必可以接受嘅。你有冇試過以前食飯咧？有啲。拎住个袋写住我是聋哑人士啊，类似嗰啲咁走埋嚟，拱你嘅手叫你买嘢，但系其实我唔知佢系咪真系 即係傷殘人士嚟嘅喎。第一，第二咧，你唔買佢唔走嘅喎，一路喺你身上擁你擁你。而家少咗好多啦，但係以前曾經有段時間咧。是會有呢啲咁樣嘅，有冇撞過？ 有， 同埋我又試過有一次嘅話，就不過唔係喺香港，就喺外國。是一個真係唔係太舒服嘅一個感覺嚟嘅，就係、是、我喺泰國試過啦，唔好講咩地方啦。OK， 咁就我哋係坐住一啲嘅車，其實就係嗰啲即係類似啲嘟嘟㗎啲咁樣咧。基本上你一停喺紅綠燈嘅時候，就會有啲小朋友，佢、哋會係抱住。一個其實可能是四歲的小朋友、抱住一個 BB， 係啊， 佢埋嚟，佢咩都不需要講，佢就會過嚟嘅就係敲敲你個窗、你個車窗，咁跟住咧就係、是抱住個 BB， 佢指一指個 BB， 跟住佢就係再、用一個手勢嘅就係話食嘢食嘢食嘢，你見到你唔俾佢，你情何以堪咧？但係喺當時嘅話，有另外嘅一個義工姐姐撳住我，佢就話千祈唔好。其實佢哋係有一個更加大嘅集團係控制緊呢班嘅小朋友嘅。所以咧就係你俾咗個錢嘅話咧，到最終唔係幫到佢哋嘅，而係俾咗嘅一個嘅就係一個犯罪嘅集團嘅啫。我話但係如果佢乞唔到錢翻去嘅話，咁樣嘅話佢又會點樣咧？佢嘅遭遇又會更加慘咧？咁跟住佢就話唔得嘅。當你俾到咁樣嘅話咧，呢、這個就會成為咗一個社會嘅問題。一個社會嘅問題嘅話咧，呢、這個係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嘅話，你係需要去考慮嘅。俾得一個，個個都係咁樣叫俾得一個，幫得一個，幫得一個嘅話，佢所以先至可以養大 跟住個集團就壯大啦。 嘅咁，所以佢就話你係唔可以嘅。所以有時喺呢一個嘅道德上，你係需要考慮得更多。係 啊， 到最終佢就一路撳住，一路撳住。我又係好似嗰日咁樣啦，一路個心好唔舒服，卒之係。是要去到有某個地方一落車的時候咧，你係會係咁喺度喊啫。即係點解會咁咧？點解會咁咧？因為嗰個畫面係好震撼嘅。 嗯，如果你加埋 BB 更加 嘅小朋友，你明白嗎？ 我明白 就係咁樣咯。但係就我亦都覺得佢講得啱，即係一個比較係資深嘅一個義工姐姐，佢所講緊嗰個問題。 嗯、 所以係咯，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啫。 係啊，有啲地方我亦都見過，係專門就呃啲小朋友，然後唔俾佢長大。就運佢一個缸度啊，咁樣樣，然後就攞佢出嚟行乞。大家就如果真係見到呢啲咧，你自己去決定啦。 同乞真係好多地方都有，我都見過，唔記得邊個東南亞嘅地方，一落車啲景點啊，好耐啦咁樣，一班細路仔圍住我哋攞錢，係又係好似我食嘢要食嘢咁樣，咁啊俾啲食物佢唔要，佢係要錢嘅。咁同樣地，嗰個導遊都係咁講，冇啊呢集團式噶啦，佢話唔係佢攞錢，係佢集團叫佢攞錢，冇俾咁咯，冇辦法啊！社會上面好多嘢，實在見怪不怪。翻嚟我哋又今日网上情。 消失面容上。 是什么让我有这份乐观和有生命力呢？就是因为我在当中我找到，哪怕我是要经历这些打击都好，我仍然能够从中找到个意义。就是譬如我仔的离世，哇，让我看到原来人生那种的无常，原来人生不是到我操控，我其实原本是一个怪兽家长来的。哇，我真的觉得去保护我的小孩，我就真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我真的很紧张，我成日会觉得透过我努力和控制，他们可以身壮力健的，但估不到你看我这么努力控制都好，最后我仔都会有病。 网上情知，寻找快活人生，陈敏仪。 今天十二点新闻后播出。网上情，放下。我们经常会讲放下啦，放下其实系咩意思？放下是指将提住、拎住嘅嘢从高处放到低处，停止进行。放下喺今时今日唔单止系指行为上，更加指心灵上。佛教讲嘅放下系指放下心中嘅执着。金刚经里面所讲嘅心无所着，就系讲心灵唔好俾香色味触法所迷着同埋束缚，咁样先能够达到完全解脱嘅境界。做人要好似一个皮箱，提得起，放得下，因为你经常正嘅提起佢，太多嘅话就会好攰，非常辛苦。但如呢个皮箱经常放低，要用嘅时候就会感到唔方便。所以做人，当提起嘅时候就要提起，当放下嘅时候就要放下。我哋经常听到人哋讲放低啦，放低啦。我哋就系对于功名富贵放不下，生命就在功名富贵里。我哋对于悲欢离合放不下，我哋就在悲欢离合里边痛苦挣扎。甚至有人对是非放不下，对得失放不下。放下固然系好啦，但系有时提起更难。一个人如果乜嘢都放下，佢嘅人生仲拥有啲乜嘢咧？所以正念要提起，正行要提起，正向要提起，慈悲要提起，善缘要提起。如果冇咗呢啲，人生嘅价值同意义就冇晒。佛法叫人要放下，但系放下之后能够再提起。佛法叫人能提得起，但当你提起之后，仍然能够放得下。人生最大嘅放不下就系家庭、配偶、亲情、财富。人的心里面所有不好的东西，憎恨、妒忌、忧悲、苦恼、负担太重，应该放低。责任、公理、慈悲心应该提起。放低的未必是好，提起的亦都未必是不好。总之同样都是那句说话，人好像一个皮箱，当提起的时候你要提得起。 快餐店的过客， 当放下的时候你要放得下。 谁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壮，少不免逆流。人犹若似水，却可以载舟。命运会。 是你的最佳好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风吹草动，命途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平常心，再脆弱。 时之计有咁多条配件，点搞啊？天啊，可唔可以用时间变慢？ 强哥，斜撑钢同环柱条搭建临时支架必不可少，全部都经合资格工程师设计噶。 让时间变慢，不如我哋快快手手夹手夹脚，跟足图纸同规格指示开工啦！ 千同千雷咁讲就啱啦。想知道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发围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设计施工要认真，临时支架实稳阵，我哋系雷同义友。 好啦，快到十一点钟，咪一翻嚟咧，哇！啲情歌砰砰声啊，大家咧即系摆咗好多落去啦。到底呢个首系咩咧？咁样吓， 嗯，冇错啦。同哨牙真究竟有冇下集大结局咧？定系佢哋嘅大结局就系一个 刨西瓜咧？ 唔知乜嘢嘅结局？ 我爱刨西瓜咧，叫做吓， 系啦，变得刨冬瓜咁样嘅， 系咪啊，马生？ 做咩？我同个手牙真，你又唔抵得？ 我冇啊，人哋关心你啫，我完全冇关心过你啊！我相信手牙真即系阿芬，阿芬即系阿芳，阿芳即系 阿咩？即系肥婆四，出下个咩？原来肥婆四。 面对大规模嘅灾难，系难以事先做好准备应对，而政府会加快废墟清理同埋房屋建设。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微雨。今晚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及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温暖潮湿有雾。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386点，升102点，总成交43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55点，升23点。 深证成分指数11956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5蚊，升2.8；美团152.3，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2；阿里巴巴104.8，升3；百度集团149.2，跌8.2；恒生中国企业72.96，升4.6。盈富基金21.52，升1毫；小米集团12.94，升4.8；中国平安58.45，升8.5；比亚迪股份247.2，升5.2。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9，英镑9.483，瑞士法郎8.532，澳元5.454，加元5.838，新西兰元4.969，欧元8.425。每百日元兑港元5.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9点，跌126点。港金报17550蚊，比上日收市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78美元，卖出1878.9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另外下角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都有坏车阻路，呢边经过要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游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通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通菜街去返界限街方向近住旺角警署一段快线封闭，经过要小心。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爸爸想同你讲啊，近呢两年咧，可能疫情嘅缘故，你种完之后身体都好似麻麻地。希望你啊，日日都身体健康，因为要 keep 住有好嘅身体，先可以继续跑马仔啊！知唔知道啊？吓，身体健康啊，爸爸。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妈， 点啊？一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你完成实名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月23号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揾人帮你都得。依家全港25个港铁站都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啦。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吓、啊，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有问题仲可以揾电信商或者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添。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啊，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呢铺赢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系啦，因为下个礼拜二咧就系呢个一年一度嘅情人节啦。嗯、当然咧，其实我觉得情人节咧真系有一个唔同嘅感觉嘅。以前咧，你会发觉就情人节唔系咁重视嘅。 系啊， 系咪细细个嘅时候系咪？即系情人节就关咩事啫？系、嗯、嘛？咁、嗯、但系而家你到大咗嘅时候嘅话，当然有好多人都讲啦，好多个节日嘅话都已经成为咗一啲即系可能系商品促销啊、嗯，或者系啲即系做生意嘅人嘅话咧，就因为搵嚟咧可以就系一个商机啊咁样。都好啦，我觉得若果你话即係可以喺一年里面嘅话有一日呢係可以将佢奉献俾你嘅情人嘅话呢，我觉得係真係几好嘅一件事。同情人又未必一定係男女朋友。 啊、 即係有时候我觉得可以係嗰个你觉得喺心目之中下 你真係当佢係一个情人。因为我觉得情人嘅关系呢係又係好微妙。 好浪漫。 即係等于 fans 嘅关系都係好微妙嘅。嗯，咁即係我覺得有少少係呢啲咁樣嘅嘢，佢唔單止係會崇拜你啦，佢會欣賞你啦，甚至乎佢就係你做啱咗嘅嘢，佢當然會非常之支持你啦。就算你做錯嘅嘢嘅話，佢都一樣係會 同意啊， 係啊， 係 會支持你 嘅境界嚟。 我講緊嘅唔單止係情人啦 ，fans 我覺得都有呢個情況㗎、 啊啊。你做錯嘢，佢都即係維護你。 係啊，就係咁樣咯。 咁所以今日我系列咧就是、一首你覺得最冧嘅歌嘅。 嗯， 好啦，我嚟先啦， 系你先咯、 啊。其实咧，情人咧，即系如果我暂时我定义咧，就系真系拍拖嗰啲情人啦吓、啊。情人咧，即系最需要乜嘢咧？我记得以前只歌咧叫做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即系呢个世界点解咁细？我想拍拖咁难嘅咁样，因为喺呢个地球即系呢个香港啦，地少人多啦，有时咧，即系你两个人。除非有屋企啦，如果唔系咧，你想揾一个真系静静地嘅空间咧，倾下偈啊，或者唔出声就咁大家听下音乐，系比较困难嘅。咁有时咧夜晚咧，男仔咧，譬如话拍完拖啦咁样，咁啊想送女仔翻屋企咧，亦都会有一种感觉咧，就系啊，仲想拥有呢一个暂时嘅二人世界，唔、嗯、想佢分开、嗯、所以你哋唔知道有冇试过咧，送完送 A 送人阿 B 即系男送人女咧，阿女仔话我陪翻你翻屋企啦，咁送嚟送去嘅，又或者 唔会啦， 又唔会，但你话喺佢楼梯嗰度倾偈， 再前面一下揽下咁样， 前面。哦，你求其喺街度都得噶。 前面咧呢、這个字咧，其实咧好阔嘅。 李华今日睇位踢， 我唔系，我日日都有，佢日日都有位嘅，你明唔明啊？系啊，即系日日都会有位，同埋有个窿，你冇理由唔入啫，系嘛？ 就算佢喺，就算佢喺楼梯前面，咁都正常嘅，我觉得有时 佢。 啊、 前面喎、 啊，前嗱前面嘅定義咧，可能即係攬下、 啊、 拖下手啊，講 下 啲甜蜜嘅説話咁解啫， 係 咪？即係咁啦。咁我亦都試過咧，有陣時咧，因為我有揸車嘅，咁好即係呢個唯一好處就係、是、真係有一個叫做少少二人嘅空間咯。咁啊試過即係全晚喺度兜嚟兜去啊，譬如可能拍一淺水灣一陣啊，落去行下，再上下車又揸喺第度，咁一晚就係咁樣嚟嚟去去咁。 就係唔想佢翻屋企咯， 就係唔想佢翻屋企。所以我今日揀呢個歌咧，就係叫做。请你帮助我一起度过这个晚上，叫做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歌词非常之有意境，请将你的头发放下来，然后放在我身边。 Take that ribbon from your hair, shake it loose and let it fall.Lay it soft against your skin, like the shadow on the wall. Come lay down by my side, till the early morning light. All I'm taking is your time.Care who's right. stand. Let the devil take tomorrow. Lord, tonight I need a friend. Yesterday is dead and gone. Yesterday is dead and gone. And tomorrow's out of sight. And tomorrow's out of sight. And it's sad to be alone.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yesterday is dead and gone. It's dead and gone. But tomorrow's out of sight. But tomorrow's out of sight. And it's sad to be alone.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I don't wanna b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be alone. I'll help you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Come on, just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啱唔啱啊？啱 啱啱。 其实呢个歌咧有男声嘅，即系 male solo，有 female solo，有男女合唱。咁我今日拣咗个男女合唱嘅版本俾大家。 系边两个嚟噶 ？Michael Bublé 同埋另外嗰女歌星，我唔记得啦。 系，好熟啊把声， 系咪？ 但我谂唔到系边个。OK， 好啦，到我啦噃。咁啊，讲紧最冧嘅情歌咧，我就会觉得咧，真系嘅。莫过于嘅，真系一定系男女之间嘅，又或者系同异性之间嘅。而家其实都冇乜所谓噶啦，男男也好，或者女女也好嘅话，我觉得嘅就系只需要大家中间有爱咧，系完全冇问题嘅。咁但系你哋话一对咧，所谓叫做一对 couple 啦，我觉得嘅就系有好多唔同嘅阶段嘅，一齐开始拍拖嘅时候嘅话咧，你会觉得嘅就系会有一啲嘅就系啱啱开始嘅时候，但系互相嘅触摸，但系我觉得好好玩， 好浪漫啊！ 系啊，唔系啊，佢俾呢个电话俾我嘅话，同我讲咗嗰句说话，啊、你点解不停谂谂谂谂谂？佢同、啊、我讲拜拜，点解用咁嘅声嘅？又或者其实我谂而家会更加啦，可能你收到呢个信息嘅时候嘅话，其实佢呢句说话有咩意思噶？可能你就会打俾你啲女朋友嘅就话，其实你觉得佢系咪中意我啊？佢咧，佢扭咁嘅 emoji 啊， 一个眼神啊，你都谂一埋。 系 啊，真系谂餐死系咪、啊？好啦，到可以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嗰种嘅甜蜜温馨，我就唔需要再。讲啦，甚至乎嘅就系话，当你可以公开嘅时候，你又系一个 status 啦。咁其实你又会有一种嘅狂喜嘅。咁突然间我谂翻起，我有一次咧就我好开心。就有时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咧，男仔都会好少话会带自己嘅女朋友出去，又或者嘅就系会系一个嘅聚会里面嘅话，系所有嘅男人都带晒佢自己嘅另外一半一齐玩嘅。咁啱咧有一次咧，我哋就係、是、有某人生日，咁跟住就喺一個酒店房就開咗一個 party， 就所有嗰啲朋友咧就會係上去、一 pair 一 pair， 全部都係 pair 一 pair。咁我有幸嗰陣時候咧已經開始可以同某一個男朋友公開，一上到去嘅時候咧，咁啲人就當然啦，知道係邊個，但個問題在於就哇， 第一次見 ，第一次咧就係你承認佢係你嘅女朋友啦。嗰、那個感覺你真係覺得哇好光榮同埋好光彩，以及好好笑嘅就係、是、當上台嘅時候，佢哋就話各位觀眾。 呢、這个我女人， 哇， 系冇开心 我女人呢三个字唔系好容易讲出啊，女人、啊。 咁跟住就有一个自称系佢嘅，即系就一清兄道弟嘅。咁跟住佢就话：好，你既然系讲得出嘅话，你就永远就系我最尊敬嘅阿嫂。 哇，阿嫂嘅呢个称谓啊，真系唔简单。 即系我哋就各位观众呢、這个。女人咁真系最好笑啊！ 光荣， 所以我就会觉得佢就系话，当你能够可以拖住对方嘅手喺啲朋友面前嗰度去承认咧，佢系呢个就系我女人，呢、這个就系我嘅男人嘅时候，你谂下系几冧咧？仲可以同周围所有人讲嘅就系话呢个你是我的男人耶！ Yeah! 林忆莲 冇得倾，一定系呢一只。希望所有冇拖拍嘅朋友嘅话，都可以同大家讲呢一句咁嘅说话，咁就好啦。 如瀑布泻下来，投进那深深一个海，全没有保留。当我投入你真的爱，不再问应不应该，只庆幸终于得你飘来。 你是我的男人，林忆莲呢首歌曲，今日爱好系列由李丽瑞小姐送嚟嘅。 Yeah, 好啦， 我女人， 哇，好 man 啊！呢句说话， 劲唔劲啊？ 我头先我即系回带啦，我从未公开讲过呢句说话。 我哋讲过呢个系我女人系咪？ 系啊，我真系未讲过。 但系你有冇带过你女朋友出席？ 有。 咁你点介绍？ 唔系呢个我女朋友啊，我太太出席，我未试过讲话呢个我女人。我女人，我觉得咧。是好 有 力 量 的，是啊，同埋我的，即 是你仲有机会试啊，搵日带佢返嚟囉。 同埋仲有一样嘢你明白，即係当时嚟讲嘅话係所有个人都喺晒度㗎嘛。玩埋嗰一班嘅话，你总会其实有时有啲好微妙嘅感情㗎嘛。佢就喺当众所有嘅人面前嗰度就係话呢一个我抹咗。 宣 布。仲有呢个男人一定要喺呢班人当中有地位嘅。 有冇地位 嗱，一定有，仲有嗱，我女人然后话阿嫂㗎嘛。 如果你是一個小角色的，那你 不會叫阿嫂 是啦， 不是啊，我都會叫阿嫂的， 即是 我特別尊 重 的， 是 啦， 是對，但我女人這句呢，我覺得真的作為一個男人呢是很有承擔的一句說話， 我作為一個女人我都覺得 很 冧，你不是覺得很冧嗎？ 絕對冧，好 嘢，真的很冧，而且所有其他的人的話你不用想，你明白嗎？即 是 你既不用想我的女人之外， 你 見 低胸衫麻煩拉返高少少， 沒 錯，即是你先啦，你手 當。即我哋兩個 講埋，我講埋，因為喺當中嘅話，其實有一啲男女仔啊，我知道啊，就係對我當時嘅男朋友咧係有啲意思嘅，你明白嗎？ 我明啊， 佢嗰日 就 話俾你聽啦，就係 係 啦，唔使諗啦，著翻件衫啦，係 啊， 拎件褸啦， 好嘢， 勁啊， 好嘢，馬少強先生到你啦， 到我啦，我呢個咧就關於我媽同我阿爸嘅故事。禮拜日我翻去，我媽好凝重咁，佢話你過嚟幫我睇啲嘢，我乜嘢咧？我好怕佢，即係呢啲咁嘅嘢。係啊，打個傷，然後攞咗兩個錶出嚟，男女嘅對撞錶， 哇！ 名牌子，仲要係咧，即係如果個錶面你花咗換個玻璃咧，要4000-5000嘅。 哇！ 哇！咩錶嚟㗎？我真係未見過。 個牌子唔識啊？ 識，識。咁原來就係我老豆當年送俾佢。 定情信物。 我真系，因为我老豆系 从来未见过噶， 未见过。佢嗰啲唔出声， 但佢一路都摆喺箱里边。 系啊，佢我亦都未见佢戴过。 系啊， 因为太 名贵嘛。 系啊，我即系我爸咧，佢走咗啦。佢从来系嗰啲大男人啊，唔出声嗰啲人嚟。我真系冇谂过佢会舍得买一对表，因为佢嗰啲嘢咧，佢嗰啲嘢好普通嘅，佢从来都唔买贵嘢俾自己。咁我觉得哇，真系好感动，一对表。 但佢点解无端端叫攞出嚟咧？阿妈。即系整下佢维修收下佢。 系啊，佢话太耐冇戴 啦， 系啦，佢惊系啊，突然间老人家心血来潮就系咁噶啦。俾我睇，跟住我觉得好好乜嘢。而个箱隔篱咧，仲有一部相机，就系当年我老豆送俾我嗰部一部单镜反光机。 哇！ 应该我谂有3000-3000。 哇！ 三四十 嗰阵时候买3000， 系啊，因为我去到 你可以买层楼噶啦， 系啊，好贵啊！ 你嗰时候系清朝啊嘛。 买一笪地，买一层楼，一笪地， 成个抄过冇地契、啊。如果有地契咧， 你呢个贪心症应该会再问下妈妈，仲有冇其他嘢？ 墙面地产公司， 你收埋你把两万出嚟， 变成墙面地产。 即系我觉得咧系好，我就真系谂起佢，我冇谂佢真系会买一对 so call 嘅情侣表啦。 你咪即刻嗱嗱声袋咗佢表走咗佢。 我冇啊， 咁贵呢对表啊！ 但系我真系觉得好感动，同埋一部相机系我当年去到嗱Form One嗰年，我话要学打网球，一个木嘅网球拍35蚊，我阿妈话太贵唔买。童军嗰套制服。呢個都相對平，唔買因為貴， 所以你就攞睇佢。 既然冇同軍衫，我照去嚇， 照掉。 喂，嗰、那個過嚟星期冇著衫嗰個過嚟星期。 對唔住啊， 阿 Sir， 我升唔到旗。佢都學你狗吠聲，佢都學你狗吠聲， 我講唔到啦。 我想起这首歌是我阿爸当年很喜欢的。答 半了就。你讲到尾了。 OK。 那你查一查我怎么没有其他东西一定有些东西。 裸体童军。 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会挺害怕老人家心血来潮的。 是啊。 但我又不明白其实童军的衣服不是很贵的。 都 说 35蚊都贵了。同 軍衫， 同 軍 衫 應該 唔使衫， 球拍， 我知啊，球拍35蚊，咁於是我話同軍啦，我好想參加， 更加唔會俾啦。 制服啊，又褲又襪又帽，好多嘢嘅。 或者我又 做，跟住我話有二手喎，有啲二手嘅同軍制服喎。 不過女同軍照著，咦，阿哥你都特別喎，著Q街嘅， 係啊， 會唔會平啲啊？ 我係boy街啊。人哋姜家我 boy 街啊，我唔系 boy scout， 我系 boy 街。 对唔住，我身体放唔到啊！ 明明 boy scout 变姜街，女同军会喂呢样点解着咗我啲衫嘅？ 再唔系嗰啲咩红十字会， 求其着一件，求其着一件，星耀汉救伤队嗰啲，求其着一件， 或者交通安全队。 或者茶餐厅阿叔嗰件系咪即系呢个即系呢个送茶餐厅？ 真系制货得啦， 系啊，茶餐厅唔系咩啊？真系啊，唔得咯，搞决啦，解决啲问题啊！ 你再抄下，可能会抄到你条棍。 好啦，咪十一点半翻嚟，我哋继续下爱，好系念话爱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将由今个月26号早上五点起，在青沙管制区，即是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大围隧道实施。届时所有人手收费亭和快易通车道会取消，驾驶人士可以透过缴费贴遥距缴付隧道费，无需在收费亭停车或者排队付款。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表示，已经发出363,000张车辆贴，他预计青沙管制区车流不会特别增加。罗淑佩又表示，会分三阶段全面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先在青沙、城隧、狮隧实施。今年夏天会在三条过海隧道，即是东隧、红隧和西隧推行，年底到香港仔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油麻地廟街發生非法禁錮案，兩名泰籍女子早前透過社交平台認識一名年約60歲的香港女子，對方聲稱可以提供工作機會，要求她們來港。兩人抵港之後被帶到廟街一個單位並且被禁錮，另一名年約40歲女子要求她們接客提供性服務，兩人拒絕並報警。警方昨日接報到涉事單位，找到兩名女事主，並在附近拘捕一名女子，指她涉嫌非法禁錮。建造業議會發表最新人力預測數據，預計專才、技術人員和工友均出現短缺。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建議建造業引入月薪制，不再以日薪去計，令到工友就業獲得保障，相信對吸納人力有幫助。他说建造业工作辛苦但有回报，若果愿意做水泥工，每月薪金可以达到5万至6万元，扎铁工可以达到8万至10万元。他又希望当局改善职安，令到年轻人放心入行。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卢伟国说，输入人才不能够回避的问题，但他强调亦都不能够全靠外劳，当局要思考进一步加强培训计划。他又說，業界最怕一時餓死一時做死，期望工程平穩有序推出。加拿大魁北克省拉瓦爾市發生巴士撞向托兒所事件，造成兩名兒童死亡、6名兒童受傷，涉事巴士司機被捕，警方正調查事件。事發在當地早上約8點半，巴士撞向托兒所之後，托兒所部分屋頂倒塌。警方说，被捕的51岁司机在巴士公司工作大约10年，没有犯罪记录。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魁北克省省长勒郭均形容事件是悲剧，并对受影响的家庭表达慰问。联邦众议院议员当日全体起立为事件遇难者默哀一分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微雨，今晚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温暖潮湿和有雾。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344点，升60点，总成交48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5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11,955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4.8，升2.6；美团152.7，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38，跌系升1.2；阿里巴巴104.6，升1.1。百度集团149.4，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72.82，升 升3.2，盈富基金21.48升6仙，中国平安58.15升5.5，小米集团12.96升5毫，比亚迪股份246.2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1.33，瑞士法郎0.92，加元1.344，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7点，跌108点。港金报17,590蚊，比上日收市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42美元，卖出1,879.7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通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通菜街去返界限街方向近住旺角警署一段快线系需要封闭，咁经过要小心。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就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引作曲安俊豪，作词 T-Rex， 主唱安俊豪。我以为作曲 Eric Kwok， 作词林若玲，主唱 Mike曾比特。 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 凭实力单身，作曲徐浩，作词阿木，主唱 Aden 红座星。 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越被你封位。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滕华涛认为，30-40岁是女演员的黄金时段，所以在创作冯晓琴这个人物给海清的时候，就刻意向这方面倾斜。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爱好系列 好啦，到童子军嚟啦 吓。头先啊，瑞嘅建议我消化咗啦，我决定今晚翻嚟再查下有咩好嘢先。OK， 呢个唔系我嘅建议，即系我估系，我估你会 查下有咩好嘢。 系啊，梗系啦。 好啦，送呢一首歌，真系我谂起佢哋，系、我爸爸好喜欢嘅邓丽君，我只在乎你。佢原来真系好在乎我哋，真系。 咁多次爱好系列，我宁愿你讲呢啲，好过你又再讲哨牙阵。 我冇， 或者肥婆四， 菠菜链，暂时将佢哋摆低。 O K， 呢首歌非常之好。 我只在乎你。 Well done， 好嘢。 邓丽君。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愿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冧歌系列，我哋有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 其实觉得个情感同埋嗰个情绪真系好难翻嚟，由你即系童子军嗰度， 唔关我事。 去到嘅就系你爸爸妈妈嘅爱情故事，我觉得好似坐过山车，好难受啊！ 裸体同军升旗记。 哇！頭先出咗去，我呼吸新鮮空氣啊！我覺得我自己會窒息添啊！嗰種感覺真係啊！ 咁講咗去邊？跟住一出，哇！我只在乎你，咁你又拉翻曬你啊！唉，好辛苦。 好啦，其實拍拖嘅人咧係其實好傻嘅，你覺唔覺得好傻氣？明明有啲嘢咧係唔需要咁，例如有時煲電話粥可以煲一晚，其實你第日朝頭早傾偈都得啦，係咪先？但係夜晚有時你就係傾到唔想停，或者就算揸住個電話，你唔想收線，又或者兩個人約會，聽日再見都得啦，就係唔想即係嗰個分手嗰樣嘢。有一隻歌曲咧講夜晚，要走啦，唔好走啦，唔好走，真係唔好走啦嗰種，寫得非常之好，就係由威利唱出嘅歌，就係叫做《不要說離去》。 喂 喂，點解冇聲？ 威利，喂 喂， 佢離開咗，翻嚟啊！ 翻嚟，好咁。其實即係話你話講開呢一樣嘢係嘅，我都試過。你有冇試過就係煲電話粥煲到嘅就係咧個電話係 發滾嘅， 發滾嘅 係啊！以前就會，我諗而家啲後生仔就唔會啦。 係啦，唔知我哋講乜 咯？就係呢只啦， 改編嘅喎，係咪？ 係。你聽過英文版本係咪？ 聽過。 威利，不要說離去。 要说离去，夜已浓，燃亮点点烛光，照遍失望。请不要离去，夜已浓，留在这里，这里可以安睡。这失落，让心里寂寞，交给星光，交给风里散去。与你看过了千杯，仍未醉。相识不必多过问，不必拘束于心里。最怕这晚转瞬里失去，最怕这晚过后很难追。请不要离去，夜已沉。燃亮点点烛光，照遍室内。请不要离去，夜更沉，留在这里，这里可以安睡。莫再等待蜡烛已滴泪，将空中抑郁交给风里散去。与你喝过了千杯，仍未醉。千杯空虚，杯杯倾进心里，常常收发妻你。终抑郁都解去，哪怕这晚转瞬里失去，哪怕这晚过后很难追。千杯仍未醉，千杯空。 转瞬里失去，哪怕爱意转眼过去。 不要说离去，喂，一首旧歌吓。 好，咁其实咧就我会觉得爱情永远都系会值得大家嘅歌颂嘅。 嗯， 吓，因为呢一样嘢系好奇怪嘅，原先两个完全唔相识嘅人， 系咯，好奇怪， 系咪啊？ 突然间会相识、相遇、相知、相爱。 你有时有冇谂过噶？即系会可能瞓喺你身边嘅，你望望，点解咧我好中意你？点解会同你一齐十几年噶？点解会遇上你噶？点解会咁噶？究竟中间发生咗啲咩事噶？咁即系有时系好微妙同埋好得意嘅一个感觉，但系我又会相信一样嘢嘅，就系真爱咧，应该系历久常新嘅。虽然我谂即系大家要维持一段感情同埋一段关系嘅话，系一啲都唔容易。正正系因为咁样嘅话，我哋先至要觉得呢样嘢系得来不易，好好咁样珍惜。好啦，咁其实有时咧，我又会觉得咧，啲爱情故事咧，突然之间俾你头先爸爸妈妈嘅呢一个爱情故事嘅话，都会打动。你会唔会觉得即系以前嘅嗰啲咁嘅爱咧？又好似嚟得更加深厚一啲， 细水长流， 细水长流一啲，同埋嘅就系嗰个故事嘅重量，同埋嗰个味道又好似又再深一啲，系咪？因为其实嗰阵时候有好多嘢，你都就算你爱，你都唔会讲 嘅， 又或者有好多嘢，你都会收喺个心嗰度嘅咧，等等等等。但系我就会觉得其实爱系应该要讲出嚟嘅，但系唔好讲得太多。因为我又好怕，其实有一啲嘅成日都讲就 I love you， 咁讲到已经系成为咗一个就系一个口头禅嘅话咧，有可能嗬， 唔轻香， 系啊，唔轻香。所以你话就系有啲，你讲紧啲男人，有时候佢唔出声讲嘅，但系佢系有一下会突然之间会讲呢啲咁嘅嘢嘅话咧，作为女人嘅你又真系觉得好冧滋滋嘅。好啦，咁其实当然我会觉得嘅就系话，大家可以喺埋一齐嘅话，相恋咧成日都会问自己嘅就系话，幸运嗰个唔系你，而幸福嗰个应该系我，即系我可以同你一齐相恋。所以其实有时我会想得到一啲好浪漫体嘅感觉，我反而会听翻啲旧歌，好似呢一首， 好有味道。 唔知点解，你会翻翻去旧时嘅呢啲咁样嘅感觉嗰度。Time after time， 一次又一次，我话俾大家听，话俾自己听嘅就系话，我系有几咁幸运，因为我可以一路爱住你。 Time after time，I tell myself that I'm so lucky to be loving you. So lucky to be the one you run to see in the evening when the day is through. Lord, I only know what I know. 十二点钟听呢个歌叫做 Time After Time，好啦， 谂起情人节嘅冧歌咧，其实咧我寻晚自己咧好似回带咁啊，谂下自己过去一段日子 同阿 A 啊、B 啊、C 啊、D 都好啦，自己有冇衰過，有冇做啲唔好嘅嘢？ 你有冇數過㗎？其實有 有啊， 自己數係有記得， 有啲好似好曖昧， 係我當唔當佢 係按年份數啊？你有 有啊？ 我真係咁樣樣，哇！我自己做嗰啲咩衰嘢咧，或者點點點咧，但我發覺咧， 有冇辜負過人哋咧？ 係啊，有冇害過人啊、傷過人咧？當然有啦。咁亦都試過俾人， 你都有， 有亦都試過受傷啦。但我覺得點都好，即係如果你哋而家同嗰個人齊咧，就盡量開開心心，唔好諗佢啲唔好嘅嘢，諗啲開心嘅嘢。因為下個星期二就係情人節啦，無論你一個人過好，同你另一半過好，或者你嘅另一半已經同另一個人過好，點都要珍惜嚇。因為我覺得好多嘢咧係個老天都會睇住你，你做啲唔好嘅嘢咧係有結果。 睇你就知啦，咩歌？ 上環 特別可以冧歌啊！ 上环， 系 啊，即其实你喺情人节嘅时候都要好好地咁样去谂下，即系以前做过嘅嘢，好好地珍惜而家有嘅。 我中意睇中环多啲。 将你的贴上，从右翻至左欣赏，从眉躺进发上，贴身素养怎会当寻常？ 上环咧，结束咗我哋今日嘅爱系列十二点钟新闻报告之后，翻嚟由今日嘅寻找快活人生第一集，陈敏仪。 等提供武器。預料澤連斯基在當地星期四將會前往布魯塞爾，尋求歐盟提供更多支持。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正覆蓋該區。本港地區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有一兩陣微雨和薄霧，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兩三日漸轉潮濕有霧，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間顯著溫，日間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間溫暖，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間溫暖。下個星期二北風增強，天氣顯著轉涼。室外氣温1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1,353点，升69点，总成交51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5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11,955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5.2，升3蚊。美团152.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38仙4，升1仙6。阿里巴巴104.8，升3；百度集团149.3，跌8.1；恒生中国企业72.88，升3.8；盈富基金21.48，升6仙；中国平安58.35，升7.5；小米集团12.94，升4.8；比亚迪股份245.8，升3.8。外幣對港元現價：美元7.849，英磅9.482，瑞士法郎8.531，澳元5.461，加元5.842，新西蘭元4.975，歐元8.4232，每百日元對港元5.97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96。日經平均指數報27,517點，跌88點。港金報17,59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8.65美元，賣出1,879.07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星辉豪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宝林北路去回秀茂坪方向，近住景林村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区，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通菜街去回界限街方向，近住旺角警署的快线封闭，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三五成群的阿涉，这个留言是录给你的。我知道最近我们分开了，我亦好贪心，同时亦好花心，爱上两个人，搞到分薄了啲爱。我成日都问自己，究竟爱边个多啲？最后我发现，你哋两个都系我最爱，所以无论你哋边个大边个细，我都系咁爱你哋噶，细妹。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医师有湿疹。 唔戒口得唔得啊？ 如果飲食唔係好健康咧，久而久之咧，身體咧就係儲存咗好多毒素，咁所以就表現咗喺皮膚上面。 醫師，鼻敏感發作啊，可以點啊？ 你可以咧係用熱嘅濕毛巾咧冚住個鼻啊，甚至咧敷住你嘅頸後邊嗰個大椎穴。 中醫眼中的十三個都市病，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 CIBS 節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哇，阿 Lu 喺度睇紧咩啊？ 就嚟情人节啊嘛，我揾翻以前同老公拍拖啲相啊，谂住俾啲惊喜佢啊嘛。 哇，你哋都几有趣、啊，睇下你哋以前去边度拍拖先。哇，你哋都几新派噶噃？ 唔系啩？我觉得呢啲都系老土嘢嚟嘅啫。 老土？嗱，等我介绍下旧时拍拖啲地点你知啦。听实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建威知识会社就知噶啦。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寻找快活人生。陈敏仪第一集。陈敏仪小姐是我的偶像，除了她的演出之外，她对人生的态度啊，还有那种乐观的表现出来的方法呢，都是令到我很佩服的。所以呢，就跟她谈谈人生，寻找快活人生。敏仪你好。 哎，你好啊，大家好。 上次见敏仪呢，可能已经要数回六七年或者七八年前在另一个平台的一个访问。 我直头 已经唔记得呢件事啦， 净系知道嗰阵时好似要好远嘅地方， 好遥远系啦。咁我哋由今日第一日开始，其实咧，我作为一个喺呢个人生路上咧都跌过啦吓，找寻过方向嘅后生仔咧，当年啊吓读完书之后都有呢一个问题，所以我都想从阿敏仪嘅口中去听下佢点样睇呢样咧，关于每一个年青人喺工作场上面嘅一啲方向，如何寻找你第一份工，或者如何寻找你最适合的一份工，就系话我嗰阵时咧，我代表我自己啦，啱啱喺大学毕业出嚟之后咧。哇，个心咧有一万种想法，份份工都好似你知道嗰啲请人嗰啲广告好吸引噶嘛？吓、啊、哇，呢、這个 title 听落会 assistant manager 几好、啊，喂呢、這个叫 director 仲好、啊，咁啊睇下佢啲福利啊，啊睇下佢翻工啊，又唔谂下自己，喂你咩经验都冇系咪先？但系嗰阵时咧就好想拣一份咧又正啦，又高人工咧，有前途噶啦咁样。但好啦，咁啊始终都要拣一份嘅，入到去之后。好似唔系咁好、啊，哇！原来佢哋个工作环境好挤迫、好嘈、好大压力嘅、啊，原来个老细好恶嘅，就于是就跳下一份工，跳下一份工。咁我有好几年咧就系咁样，好似一嚿石碌嚟碌去、碌嚟碌去，但碌嚟碌去都冇结果啊！咁所以嗱，我讲得太多啦，咁啊，不如同阿敏仪倾下。你作为当年啦吓，我听头先你咪后讲咧，就系第一份工已经系进入咗电视台。点解你咁决定，或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适合做一个电视嘅表演者嘅？ 我听到你头先定立呢个议题咧，我其实好想先讲一样嘢，后生仔其实唔使谂咁多嘅，跳咗落去游住先，又有乜所谓咧？即系实不相瞒，我当日咧去参加呢、這个TVB 嘅艺员训练班啦，咁你话我系咪好深思熟虑啊？算过度过，一啲都唔系。純粹真係貪玩， 嗰陣時我哋嗰個年代冇乜娛樂嘅啫嘛，就係睇電視咁啊，又係唔中意讀書，中意睇電視嗰啲。哇！到自己中學畢業嗰陣時候，見到佢招人啊，嗰陣幾大啲上嚟玩下先，上嚟五台山嗰度報名，咁啊又考入咗喎。咁考入咗先咪讀咗一年訓練班啦。哎呀，咁啊 TVB 又同我簽約做藝員喎。佢梗係簽啦，咁好玩真係。真心講，真係貪玩行頭嘅。咁當然。其实除了即系我觉得搵一份工它会让你有一个快乐的感觉。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喂你都有能力才得的。即系好多人说哇、啊、我好想入行啊。咁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呢咁其实都决定了你入不入到行。其实都好多人考训练班的当年又不是个个考得入。我亦都好多同学读完训练班亦都不是入去做艺员。是可能他们的能力都不是很合到那个公司的要求。咁你就會自然被淘汰㗎喇。所以我覺得呢既然做得後生仔我覺得後生仔嘅特權呢就係可以試。 嗯、 有嘅係青春同埋時間。 大無畏。 真係應該要帶住大無畏呀、啊 嗯。 有幾多人就算我教一個方法俾你你算好度好都好。入到去原來都唔係嗰回事㗎嘛。好似你頭先講明明牌面睇都幾好㗎。入到去即係哇原來啲環境又咁㗎。啲人事又咁㗎。你就發覺好唔啱自己。唔緊要㗎知所進退。明慢慢試，哦，原來呢樣嘢我假設原來係咁，原來落到去唔係咁嘅，又試咗一次，咁咪累積咗一樣咩呢？累積咗一個嘅經驗俾你知道，原來呢一挺嘅工作模式咧就唔係啱我，咁又會收窄咗個範圍，知道有邊啲嘢會更啱自己啦。咁呢個就係排除法啦。原來我知道呢啲唔啱自己，咁後屘我入咗電視台都做咗成十幾年，我先離開噶。咁老老实实，我觉得做人咧做嘅工，除咗觉得好玩，自己有能力之外，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讲意义啦。喺嗰个过程里边，我梗系觉得好玩啦！哇，日日又见唔同嘅人，又可以遇到唔同嘅剧本，又可以充满创意，又可以满足我自己嘅表演欲。咁当然我都系有能力，咁人哋先至会出粮俾我，俾呢份工我做嘅先。但系做下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发觉呢个工作咧。好似俾唔到一个更深嘅意义俾我，嗱，原来冇咗意义咧，人就好难行落去咯。 命途满是得失分计线，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抓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增胜心是长远。夫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 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抓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步伐也许难如往常那么癫，过去已是。永远也是只有今天共明天。孤困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成败不去算，孤困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今天阳光正暖，我的心更暖。 寻找快活人生，陈敏仪。 原来你找不到个意义呢，你又好难会令你会做得快乐的、哦。咁我當年咧就因為我主要都係做戲劇啦，啊就做啲劇本，做啲角色咧，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咁嘅女強人啊，咁諸如此類嗰啲。咁我亦都有做綜藝節目嘅，咁我亦都覺得來來去去做埋嗰啲嘢都，我開始有啲嘅思考啦。可能人年紀大啦，我究竟而家做呢樣嘢對呢個社會有啲咩貢獻？講到好偉大咁，但係嗰陣時真係咁樣困擾住我嘅，喂。我好辛苦噶喎，呢份工真心。我哋嗰阵时拍戏啊，真系冇日冇夜嘅，朝头早六点钟开工，夜晚可以去到三点四点先开工，第二日又再六点钟开工。你谂下，其实都系艰苦噶嘛。嗱，好多时候，如果你喺当中揾到乐趣、意义，你亦都有能力去驾驭嘅话咧，其实几辛苦咧，你都顶得顺嘅。 嗯， 因为那種的 有滿足感， 滿足感啊，即是你的 passion 又能夠被滿足啊，那就可以蓋過你那些辛苦了。但是那種的辛苦開始呢，沒有一個意義可以承托到我了、 好像變得沒有不值得，是不 是？是，我值不值得要用這麼多的精神時間去做這樣工作呢？那時我真的在想著，其實電視節目裏面為這個社會會帶來什麼貢獻？當然其實它有很多的貢獻，不過在當時當刻對於我來說，我希望有一些更深層的意義的，那似乎呢就電視台就越來越不滿足到我了，那後來所以我最後都選擇了呢離開了電視台。我不是說電視台的工作很 cheap 不好做，廖啟智我老公都繼續做到即係佢離開呢個世界，佢都係好鍾意做演藝，因為佢喺當中揾到佢嘅意義嘛。所以我好想講呢意義呢樣嘢呢 好個人係嘛， 真係好個人，同埋就算同一個人都係我嚟㗎啫嘛，但隨住我年紀嘅慢慢年月嘅長大，唔同嘅時間、唔同嘅時空、唔同嘅人意義都唔一樣，咁所以冇一個絕對嘅真理。所以如果你話俾我要问我喂，年轻人点样揾一份自己啱自己嘅工啊？真心试嘅啫，当然都唔想你行太多冤枉路咧。头先我讲嗰三样嘢咧，都系使得嘅。第一个就系、是，呢份工对你嚟讲系咪有意义咧？ 第二嘅就係呢份工會唔會讓你做得開心快樂嘅。第三個你就要評估自己，咦，我係咪有能力做呢份工？我諗跟住呢三個範疇去揾咧，都唔等於你一定揾得啱嘅噃，因為你都要進入跳落個水嗰度遊落，你先知道係唔係真係咁啱自己。但係都係嗰句咯，有嘅係青春，有嘅係時間，不斷去嘗試。我覺得都是一個人生成長的歷程的。 但敏儀，剛才你所說的三個範疇或者三個的標準，其實你知不知道你不是這個社會一般的人，一般的人還差第四個。 是什麼？ 錢。到底這份工作多錢還是少錢？ No, no, no, no, no, no.錢都可以擺喺意義嗰度噶。喂，我做呢份工，其中一個對我好大嘅意義，我就可以養妻活兒啊！喂，我可以供養自己，我可以自食其力，這個都是意義的範疇裡面。 但是我又想問，你會不會覺得這件事不應該擺得那麼重呢？即是說年輕人，窮就窮，吃麵包就當一餐，不要那麼快看得那麼物質先，你會不會有這個想法？即是 我不知道，即是有些人可能活了耐一點就會有，現在才知道原來不好只是看錢，有些工給多少錢你，哇，入袋原來呢你連飯都沒得吃，覺都沒得睡的，那你都辛苦啦，這樣。即是你會不會覺得其實錢呢不要那麼看得重？ 我覺得你講得好好，唔好睇得重，但系唔等於我哋可以唔使睇喎。咁你不能夠無限即系話喺高大上咁樣樣得噶啦。我下下做義工又有意義，我又好開心，我又好有能力，咁就可以做義工。咁如果你係李嘉誠個仔，我諗都 OK 嘅。咁你又唔需要去養家，但系我覺得同樣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其中一個就是人成長，即係發展心理學嚟講，一個好重要嘅範疇，佢就係要自我體現啊！佢覺得自我要有價值嘅。咁如果我透過做一份工，我可以揾到食，養活到自己，喂，其實都係一個自我肯定嚟嘅。呢、這個都係重要。所以點解我話我都會將賺錢呢個部分咧擺喺意義嗰度咧？咁但係你講得好啱嘅。如果我只係哇，最緊要揾到錢，後邊嗰兩塊。我究竟做得开唔开心呢？我唔理。我究竟有冇能力呢？我 夹硬 我都要逼入呢一个行业嗰度嘅。其实我根本就唔系好叻嘅，咩计数啊嗰啲咁，你又我系哇金融赚到钱啊，我又攞入去咁啊累你啲客输钱，即系诸如此类。所以点解呢三样嘢，我觉得都要平衡咯，意义、乐趣同埋能力。 寻找快活人生，陈敏仪嘅专访咧会喺今个礼拜四吓，头先播第一集啦。咁啊，以后咧每逢礼拜四嘅12点新闻后咧，就会继续播放第二、第三、第四，咁样讲下咧不同嘅人生范畴嘅。好啦，12点半先听咧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丰 show 快活人有 Dr. Eric。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将由今个月26号早上5点起，喺青沙管制区，即系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大围隧道实施。届时所有人手收费亭同埋快易通车道会取消。駕駛人士可以透過繳費貼遙距繳付隧道費，無需在收費亭停車或者排隊付款。運輸署署長羅淑佩說，已經發出363,000张車輛貼，他預計青沙管制區車流不會特別增加。羅淑佩又說，會分三階段全面實施易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先在青沙、城隧和私隧實施。今年夏天會在三條過海隧道，即是東隧、紅隧和西隧推行，年底到香港仔隧道和大老山隧道。一名63岁男子懷疑代入網上情緣騙案，報稱損失約1200万元。警方說，上個星期六接獲事主報案，指早前在網上交友平台認識一名女子，並發展網上情侶關係。對方聲稱自己是虛擬貨幣投資專家，並遊說事主進行虛擬貨幣投資。事主由去年12月至到上個月期間，共轉帳約1200万元到對方指定的16个銀行戶口。事主其後未能夠取回款項，懷疑受騙，案件由東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三隊跟進。油麻地廟街發生非法禁錮案，兩名泰籍女子早前透過社交平台認識一名年約60岁的香港女子，對方聲稱可以提供工作機會，要求她們來港。兩人抵港之後被帶到廟街一個單位並且被禁錮，另一名年約40岁女子要求她們接客提供性服務，兩人拒絕並報警。警方昨日接報到涉事單位，找到兩名女事主，並在附近拘捕一名女子，指她涉嫌非法禁錮。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突然到訪英國，他呼籲英國和盟友向烏克蘭提供戰機以戰勝俄羅斯。英國首相辛偉成表示，在涉及軍援烏克蘭方面，一切都可以談，而英國將會訓練烏軍士兵駕駛符合北約標準的戰機。澤連斯基離開倫敦之後轉抵巴黎，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索爾茨會晤。馬克龍和索爾茨重申會繼續支持烏克蘭，澤連斯基再次促請提供武器。預料澤連斯基在當地星期四將會前往布魯塞爾，尋求歐盟提供更多支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有一兩陣微雨和薄霧，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兩三日漸轉潮濕有霧，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間溫暖，下個星期二北風增強，天氣顯著轉涼。室外氣溫2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356点，升73点，总成交51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52，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5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5.4，升3.2。美团152.7，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34，升1.6；阶里巴巴105元，升0.5；百度集团149元，跌8.4；恒生中国企业72.84，升3.4；盈富基金21.48，升6仙； 中國平安58.25元，升6.5元；小米集團12.98元，升5.2元；比亞迪股份245.6元，升3.6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49，日元131.37，瑞士法郎0.92，加元1.344，人民幣6.789，英磅對美元1.209，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經平均指數報27,523點，跌82點。港金報17,59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9.28美元，賣出1,879.66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FM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鲛人之歌》，作曲萨顶顶，作词余刚，主唱周深。双线如酒，作曲 Edgar 江海嘉，作词林若玲，主唱杨千华。I'll be fine， 作曲 One Promise， 作词 T-Rex， 主唱 One Promise。 如何能都捉紧不放手？如何能都？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有人得势， 有人失势， 有人一败涂地， 又有人东山再起。 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踏入最后阶段。中人命运大逆转， 随住石红磡畏罪自杀，林满江亦早已无法回头。 佢自知贪腐嘅罪行迟早会被齐本安揭发，最终佢会点样抉择？ 特惠完结篇，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老公 ，B 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 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兰。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 做只狗，呜呜， 不做坏主人。 多谢你。 仲有 系啦，多谢你放完假翻咗嚟香港啦，系啊， 系啊， 欢迎欢迎吓，咁就。今日个话题咧就有啲得意嘅，因为我好多年冇同人即系谈起过呢个话题，亦都因为呢一件事喺香港已经有70年咧系唔合法噶啦，就系讲紧乜嘢咧，就系食呢个猫肉狗肉。今日新闻媒体咧就睇到有啲记者放蛇咧，就揾到一间铺头涉嫌咧就有卖呢啲由地道嚟嘅吓烹调咗嘅猫肉狗肉。Dorothy 作为兽医咧，你点睇？即系我其实系几诧异吓。 竟然香港有人会即系咁大胆啊！即系呢样嘢系第一犯法噶嘛，但系已经咁多年禁咗，原来都仲有人静鸡鸡喺度卖，你点睇啊？阿杜德 其实即系而家有人放蛇就捉到一个人咁样做啦，好似不过咧就其实依过往依20年，你间唔时都背后传闻又好，谣言又好，或者好似间接嗰啲朋友个朋友又好，其实都听到有人会即系有啲人都会捉只狗去做啲嘢嘅，都我认为都社会入边有一个好低嘅 level of 呢样嘢，所以点解有要制造法例去监管呢样嘢啦？系啦，所以好明显有啲人嘅传统系从佢个来源系冇要接受能力高。 唔系，但系 Dr. Eric 啊，其实我哋咁多肉食咧，点解仲要食猫同埋食狗咧？ 其实咧就依、這个就一个好唔系永远啲问题唔系你想象咁简单啦、啊、不过简单嚟讲咧，其实你冇留意点解我哋唔食人啊？唔食人好多。系啊， 就 系 点解我哋唔系？ 点解可以食只猪咧？系、其实就有 食牛，点解食猪？但系唔食猫狗。 系啦，有啲心理学家咧就发现就系、是，系因为我哋爱同埋同情，只猫狗，同情爱人，所以我哋唔会食、所以咧，其实咧有个 study 就话咧。食素嗰啲人啦，即系讲紧全部肉都唔食嗰啲人啦吓、就佢哋个同情心全部同埋系一样嘅，系啦，佢所以咧就反而咧，如果我哋想，所以可能你可以话系咪因为咁啊，系咪咁简单咧？系咪喺韩国啊，或者有啲地方食猫狗系食狗系正常，系人唔同，只狗又唔系好明显唔系啦。你见，所以一咧就好明显有其他因素引致佢哋唔系咁添啦。一就系传统啦，系啦。咁你话西方，我哋即系你可以话英国啊，香港都系一个即系比较西方影响嘅国家啦。咁啊， 地方 变咗咧，系啦。所以咧，我哋就比。同原來咧，其實我哋世界第三個最大嘅教咧，都係唔俾食貓狗嘅。即係所以 religion 即係在宗教上嚟 一個因素啦，係啦。所以原來咧，猶太人啊、天主教、基督教啊呢啲咧，有入邊有個例㗎、就係同埋胡教人都係嘅，就係唔俾食有我天主教嗰啲咧就唔俾食有犬即系有爪同埋有咬即系猎兽嘅犬子嘅动物嘅 咁得意啊！佢啲定义、即系佢所有爪同埋有犬子嘅猎兽动物就唔食，系咪咁意思啊？ 系啦，同埋另外一个咧，就要你都听过啦，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喺呢个方向信嘅，就上天就话唔可以即系人咧就可以食。Cloven animal，cloven 即係有好似羊啊、牛啊嘅腳啊，嗰啲腳咧係我哋叫 cloven， 即係一隻腳趾咁樣嘅，係啦，嗰啲就係即係上天俾我哋食嘅。你話有冇想當年有冇一個科學原因係應該咁樣做？係可能有嘅，因為好明顯咧，如果你諗翻轉頭咧。羊嗰啲咧就需要好少資源就製造一啲肉出嚟嘅。不過咧，你要養只貓只狗咧，你要用最貴嘅資源，即係肉啦，去餵佢嘅。 比較細只咧， 係啦，事實又冇咩肉食啦，係啦，所以變咗咧就我諗即係一個歷史上原因咧，就係、是、都偏向唔想食呢啲嘢噶啦，因為冇咩用。同埋加埋我同佢嘅頭先，我第一樣嘢講話，我哋有交流噶嘛，我哋有個愛心。咁啊，想當年原始人咧，係貓就攞嚟捉老鼠，佢幫我哋嘅 工作 嘅 partnership 嚟嘅，係咪？你冇嚟食你個 partner 㗎？係 啊。 咁啊，就狗咧又係啦，一個 partnership， 我幫你打獵，我幫你避免，即係幫你係啦，做個 alarm， 有咩嘢嚟，我可以吠。所以咧就一個 partnership， 所以人咧就同啲狗個 bonding 係。好多萬年嘅歷史，所以點解我哋唔食喎？ 其實呢樣嘢咧，真係好多討論嘅空間嘅。即係我，但我最覺得咧，就可能呢一個地方、呢個地區、呢啲人，佢係慣咗、接受咗某啲係屬於寵物，唔係食物；有啲係食物，唔係寵物咯。例如話香港人。 好少会食兔仔，但系我听闻外国多啲地方咧系会食兔仔噶嘛，系咪先？ 嗯，我喺澳洲，我啱啱澳洲翻嚟， 系咯系咯， 兔仔。 但我谂香港人好多咧都会当兔仔系家兔或者宠物，亦都会唔食嘅咁样。咁所以呢样嘢就 系 睇一个文化咯。 好，即系我第一个讲法咯，就系因为我哋有个嗰种社会 social 嘅爱心对呢啲动物咯，就影响我哋，所以就我就好少 judge 人哋个 culture 话佢食乜嘢系啱或者错，因为好个别。不過好明顯對我嚟講咧，就好似嗰個食素者咧，我就認為食呢啲動物係好核突、好恐怖。 我都覺得好恐怖。但係咁啊，多 Eric 啊，其實討論一下啦。其實好多我聽聞啲長輩以前提及咧，關於狗肉、貓肉，我唔係話呢個真嚇，我聽翻嚟有啲人咧，好似將佢神化咗，就係呢兩種咧嘅肉咧，又唔知邊方面嘅有對身體好啊，又補啊咁樣。我聽翻嚟有人曾經有啲咁嘅講法，所以咧會有啲人咧係為咗咁樣嘅目的咧係去食，好似覺得食咗咧咩又暖胃啊，又咩諸如此類。聽翻嚟嘅啫，其實你作為獸醫咧，你有咩嘅睇法啊？對於呢啲咁樣嘅，即係將佢好似講到呢種肉咧，就係同其他肉唔同。 明白，我自己的人我就好客观的，第一样嘢啦，就呢啲好似食虎鞭啊啲咁样，其实系冇科学根据嘅。 系咯，我都系觉得冇科学根据。 好明显系传闻嘅，咁我客观讲，有啲又相反地，我都会讲话，譬如有啲人话食猫狗污糟啲嘅，可能其实如果你上网揿几个字，都会话俾你知，哦，食猫狗多啲三门治菌啊、大肠杆菌啊咁嘅嘢啦吓。不过呢个好明显唔系 100% 好有逻辑啦，因为你鸡大把三门治菌啦，所以咧就你煮熟咗，其实都呢啲都唔系因素。所以不过咧有一样嘢我认为好紧要咧，就系好多时养猫嘅养狗食嘅猫肠狗肠系唔系即系好唔人道啦？点样养佢哋个方法？加埋去街市，我去过。一个即系中国内地入边有一个街市，咁我见到只猫喺咁样喺个笼入边，咁样就下边又可能有好多有其他家禽嘅，有 即系嗰个系贩卖作为食用嘅市场，系咪咁意思？ 系啦系啦，所以你可以幻想我哋而家啱啱 go through 个 covid 嘅恐怖，你嗰个交叉 感染 和病重咧，系一个好恐怖嘅地步，所以我认为。而家即系有地方做呢啲嘢嗰度咧，都好多时都有呢啲问题嘅。 嗯， 系啦，都会引致多啲即系 cross contamination， 可以引致其他新嘅病毒变性。所以我认为从呢个角度咧，我认为有逻辑啲可以话唔应该咁样做。 即是话你嘅意思系会觉得嘅就系，如果我哋都有咁多嘅肉食嘅选择，而且就系话所谓食嗰啲叫野味啊，系嘛？即系唔系我哋平时食开嘅，或者系有人 吃野味啊，第二个大话题啦。野味就你系啦。因为野味是一个攞啲野生动物去捉返嚟食，咁唔应该做嘅嘢，apart from头先我讲你大家都知道可以传播病毒之外，就你攞大自然唔应即係本身好好地地嘅动物，唔係人养去食嘅动物去食，就第二个错误㗎啦。 因为佢哋嘅身上带嘅病菌可能会更加多，同埋我哋唔了解，系咪咁意思咧？ 我哋少接触啦，系啦，有多啲机会去传过跨个品种去传播俾我哋咯。 哇，咁就真系仲危险噶咯？ 系啊， 尤其是系即系我哋嘅身体当系面对紧一啲我哋冇接触过嘅一啲嘢嘅时候，那个反应系会 系啊。其实我哋好，譬如人嘅艾滋病都。即系都怀疑系星星传播俾我哋，因为交叉感染咯。 不过啊 ，Dr. Eric， 据你所知，而家其实呢类嘅问题应该唔会好严重嘅，因为我以前啊，我细个啦，即系好多年前咧，唔见一只猫咧。我阿嫲就话：，唉，梗系俾人捉咗去食咗啦。咁即系好似呢一样嘢喺个社会嘅现象里边咧，系比较普遍嘅。咁所以最近我睇翻呢个新闻，我都有啲意外，我仲以为呢样嘢已经系真系叫做呆呆咗啦，即系冇乜人会再做啲咁样嘢。 我感觉系有两种人做嘅啫。either 一个人放一个传统国家系会想食呢啲嘢啦，系咪？二咧就系、是、即系有佢个文化问题啦。二咧就可能有啲人。即係好，即係好似 特別嘅口味， 長心、去探險咁樣，去即係話我夠膽嘛，你夠唔夠膽？好似喺個兒童樂園咁樣講嗰啲咯。 知道。 我諗即係你話為咗味道啊。就唔多，我諗有少部分啲人因為傳統為咗健康，因為自己唔識啦，就都我估係呢啲原因嘅。 總之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呢樣嘢係犯法，唔應該做嘅嚇、啊。好，今日多謝曬，多謝 Eric， 唔該曬， 唔該曬， 再見，其他話題嚇。 拜拜。 好啦，咁我哋节目咧嚟到呢个尾声噶啦，一阵间送上咧就系职业安全剧，而听日咧风骚快活人继续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好唔好？ 好 咧，十点见大家。OK， 好，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间咖啡叫咩名话？风骚咖啡？ 系啊，等我揾下系喺边条街先。 哎，千堂千内， 咦 ，Sarah 师姐咁啱嘅， 系点解你哋都喺呢度出现嘅？ 我哋约咗人啊，喺风骚咖啡食 lunch。Sarah 师姐，你知唔知间咖啡喺边啊？ 哦，风骚咖啡啊嘛，我都系去嗰度啊。诶，你哋系咪约咗强师兄啊？ 佢系约咗我哋，佢都约埋你。 系，问佢做乜嘢，佢又话见面先讲。啊，佢约我12:30啊，迟到添啦，我哋快啲行咯。 唔怕，识强师兄咁耐，约佢10次，9次都迟到噶啦。 你又啱，间咖啡咧喺过两条街噶咋，我哋慢慢行过去啦。 Sarah。千堂千雷坐啊！ 啊， 强师兄，你竟然会准时？ 诶，转性啊！诶，咪住，你一定系有事相求啊！借钱呢、啊？嗱，讲明啊，多啊冇啊，5000内嘅话都可以嘅。 喂，你有冇搞错啊？咁耐冇见，点会一见面就问你哋借钱啊？我哋咁嘅人咩？ 系啊， 系啊，系啊！ 哎呀，喂，今时今日嘅我同以前读书嘅我唔同噶啦。 强师兄咁耐冇见，近排忙紧啲乜嘢啊？ 诶，近排少咗啲工程，我见有时间咪搵啲课程读下咯。 咁好学，真系同以前读书嘅你好唔同喎、啊。咁你读紧啲乜嘢啊？ 听住，临时支架工作安全。 诶，我上年年中都有读呢个课程啊。 其实乜嘢系临时支架啊？ 嗱，临时支架即系一啲临时建造物，用嚟支撑其他尚未能够自行承托嘅永久构筑物。 哦。咁搭建呢啲臨時支架应该一啲都唔容易㗎喎。 梗係唔易啦，因为啊，万一臨時支架全部或者係部分倒塌，都可能会导致严重嘅意外，可能会引致人命伤亡、财产损失，以及会延误工程进度㗎。 哇，咁真係好严重喎。点解呢啲臨時支架会倒塌嘅？ 呢样我啱啱学过，阿 Sir 话有好多原因嘅，包括可能係设计不当，支架缺乏稳定性，一系就用咗一啲损坏或者低于标准嘅材料，又可能系错误嘅建造定位。 强师兄，你讲漏咗啦，欠缺斜撑杆、横绝条，又或者系其他嘅涉件，旧件排列歪曲，又或者系铺设混凝土次序出错等等，都可以系导致临时支架倒塌嘅普遍成因嚟噶。 听落搭建一个临时支架一啲都唔简单，咁系唔系要揾合资格嘅工程师去设计临时支架噶？ 梗系，承建商要委任合资格工程师去设计临时支架。任何人如果要成为设计临时支架嘅合资格工程师，应该已经接受适当嘅训练同具备足够经验，仲应该喺结构力学同岩土力学方面有足够知识。并且能够按认可的工程原理证明临时支架怎样及基于什么原因能够在避免过分移动的情况下安全地抵受各种载重的效应。 合资格工程师在设计临时支架的时候，应该拟定准备一套包含图纸及规格的指示，内容会列明构架布置、建造细节详情，特别是接驳点，还有建架方法、建架工序、材料以及技术水平的标准，以及拆卸的工序和方法说明，工友的安全进出口亦都应该要清楚标明在里面的。 强师兄、Sarah 师姐，听你哋讲咗咁多关于临时支架嘅工作安全，我都即刻上网揾咗啲相关嘅资料啊！我睇到话咧，要确保一个临时支架够稳阵咧，就要留意佢嘅横向稳定性啊！ 我又睇， 横向稳定性及维持临时支架安全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提供足够的横绝条和斜撑杆，这才可以防止临时支架因为受压而变得弯曲或者摇摆。强师兄，你学到横绝条和斜撑杆未啊？ 梗是学了啦。 乜嘢系横绝条和斜撑杆？其实有什么用的？ 横绝条就是将支柱连接一起的横构件，用来减少支柱未被支撑的长度，它还可以用来作为压杆或者系杆的用途，可以将横向力传送到斜撑杆上面。 啱啦， 还有那些斜撑杆呢？ 嗱，斜撑杆就用来连接横绝条同埋支柱的倾斜构件，用来再将横向力传送去到地基上面。 横绝条和斜撑杆是临时支架必不可缺的构件，合资格工程师应该要按照认可的工程原理提供足够的横绝条和斜撑杆，可以的话应该要将临时支架系于已经完成的永久建造物的坚固部分上面，这样就可以加强整个支架的横向稳定性啦。 其实讲了这么久临时支架，我们都未知道。强师兄啊，今次为什么会约我们出来的？ 实不相瞒，我们的 project 需要一个临时支架的实体模型，明天要交了，是明天。但是我自己一个砌就砌不切、啊，所以 都知你不会有着数益我们的了。 不要紧啦，我们就边砌模型边聚旧咯，横掂大家咁耐冇见。 哎，我就系估唔到咁耐冇见啊，佢都系咁对我哋嘅。 强师兄，强师兄，帮你都得，但系今餐、今晚晚饭、甜品都系你请嘅。 冇问题啦，请埋你哋宵夜都仲得啊！ 设计施工要认真，临时支架实稳阵，我哋系雷同义友。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必须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金色的都市，烛光灯饰都点起了，迷人的景致。谁在你身边？谁又在天边？哒哒哒哒哒哒。 幸福若有限时，尽情地吃喝，可不可以？血管挤逼也不管了，这刻开心才是最紧要。年年岁岁月日朝朝晚晚醉醉讲讲太多干夜不讲理想太自年年岁岁滴答分分秒秒时日太短我只想看你的笑脸想大致年年岁岁滴答分分秒秒时日太短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